对于整个医疗培训的一个，比如说医生的话，他整个过程他应该是清楚的。你包括刚才所提到那些重大的那种失误，对一个受到良好培训的医生，他按理来说是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 嗯， 这但是就是说，如果是出现了以后，比如说美国那个他，我们现在刚才你介绍，他也是不太可能也不受到保护了。 对，对对， 因为他你已经超出了一个医生所具有的基本常识以外了。 嗯， 就是所以说我们这方面我们也应该借鉴，就是我们能否就在这种法律制定的时候，能否请医学界的一些专家也参与到这个法律的制定，怎么样更符合医疗救助常识的一些规定，怎么样更能保护医生，怎么样又能防止一些就是非正常的救助导致的这种情况发生。 嗯， 我是这样的观点。 好， 另外一个我想补充一下，在国外大家都能看到很多的医疗救助方面的培训以及课程，很多的孩子都在参加，这是一个教育的过程。 嗯，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好像很少有孩子参加红十字会的这种医疗培训教育，所以我个人理解，如果能够在这部法律中能够给一些引导的话，跟其他的规章相互配合可能会更好。 没错，好的，感谢二位能跟我们和今天一块儿聊这个话题，聊得这么充分哈，谢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我们也希望吧，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准绳，让这个社会能够充满信任，充满爱，好事总得善人做，到时候呢我们周围到处都是好人，都是善人。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天上打雷轰隆隆，党员干部转作风，上级看他中不中，问问他在那儿办公。有这一说，哎呦太有了。什么意思啊？哪儿办公？那办公室办公啊。嗨，要是那么着不就简单了吗？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得警惕这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啊？领导干部挨哪儿办公？嗯，说有的那个领导干部啊不都那样，绝大多数不都那样，但是有极个别的领导干部有个习惯，什么呢？驻地办公。嗨，那就是在哪儿待着跟哪儿办公吧。不，就是驻地，没明白住在哪儿跟哪儿办公，跟家办公是吗？那倒不一定，是吧？你怎么知道他就住家里呢？嗯，备不住住酒店呢？啊，有这个事儿吗？有啊，查办的官员里面就有啊，是吗？啊，外地某地我就不说哪儿了，他住那酒店我还去过呢。啊，我是正经去住店的，哈哈。这是一种什么行为？不守规矩，不守纪律的慵懒散的具体表现，连班都舍不得上了，找一酒店里头办公，是吗？说有的领导干部并不仅仅因为懒，而且是为了能够躲避开众目睽睽的监督，哎，挨别处挨驻地办公，哈哈，这个私密是吧？花天酒地的公啊，损公肥私的公，这都是加了引号的。还有呢，权钱交易的公更是加了引号的。还有这个事儿的那位说，是吗？你看看，那得问他，哎，驻地办公他住哪儿啊？啊，他还没找着房呢。嗨，他的住处不好说，为什么呢？乌龙院里故事多哟， 被人送公民，在这云臣县内当了一名押司，只因冀州有公文到此，命所属各县严防梁山，使我奉了太爷之命，别臣公案新闻下乡，忘了俗礼，今日才得县下，奉命乌龙院中走。 看见了吧？我说什么来着？宋押司，宋朝的一干部啊，在乌龙院里办公，是吧？会所嘛，不光在院里头，还有在镇子里办公的呢。 乡下是吗？哪个镇呢？呵，他的住处不好说，为什么呢？梅龙镇里找酒喝。是天上刮风呼呼呼啊，反腐倡廉得监督，必须小葱拌豆腐，甭管苍蝇老虎，哎，还是猪。不，这里有猪什么事儿啊？苍蝇老虎那又太油了。是吗？你看看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今儿个新华社办那报纸新华每日电讯一版也说这码事了。不能够小看一项生猪养殖专项补贴，国家的一个政策，鼓励农民当地的农户们养猪，是吧？这有补贴，国家给补贴，呵，这补贴可了不得，咔咔咔。广东梅州市八个县的畜牧局的局长，哗，哭嚓，这个相声词啊，全都落马了啊！哈，说梅州在广东当地是个农业大市，他这个梅州市里头八个县的畜牧局在任或者原任局长，最近悉数被立案侦查，据说啊，就没例外的。那怎么回事呢？当地检察机关呢，可能也是摸着脉了，就是说国家啊，有这么一项中央专项补贴政策，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改扩建项目，你有这个项目报上去，国家就给你派钱，钱派了吗？派了。猪场呢？猪场没有。这没有。后来这个案发之后啊，检察机关到基层去了解情况，一看这上头写着呢，啊，某某地有这么一个呵挺老大的一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吗？猪场吗？当地一问老百姓，没有，没听说过，我们这都是自己散养的，这附近没有吗？没有，压根儿他就没见，也不哪儿改了点文件啊，那个什么手续弄全了，往上头报。拿这个骗钱，您说说看，是不是职务犯罪呢？截至到七月初，已经立案侦查31件，涵盖31人，涉及专项补贴资金超过7000万元，连猪他都不放过。嘿， 在朝廷都会有怒口包成，马一声叫。 那位说先别着急啊，先别生气呢，咱得说的说的，这得合计合计，什么意思？这是本什么账啊？啊，这里头到底是什么套头啊？这个账是不是得算了算呢？ 山东省共有38县，不算村镇与萍乡门县，少者10000，多者3万两，和银黄金装满箱，共计12万，陆千两就是那八宝的利器，用金抢江西，倒比山东阔，江南更比江西强，江西人共计76万，3000镇江南省，共计99万，和银装满仓， 正是。 老了老了成问题儿，不如当初养个儿，社会保障是个事儿，必须落实的，嘿嘿，差不离儿。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这也是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说是到2014年年根儿下，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俗称老年人，超过2亿了，老龄社会喽。大约7个人里头就有一位老年人，但是从这个养老机构这块来说呢，嘿嘿，这就出现了一个让人不太明白的这么个现象，什么呢？一方面，公众对养老机构有这个一床难求的印象，我听说了，有些个地方那个养老院呐，啊，这主要是公立的啊，呵，排队排的得排3-5年之后了，老头老太太还寻思呢，哎呀，那会儿我还在吗？嗨，瞧你说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却是养老机构全国平均空置率48%。什么叫空置率啊？有那个养老院建好了，根本就没人去没人住，冰火两重天，这个折射出咱们国家养老机构的结构性失衡的问题，究竟症结挨哪儿呢？没辙呀，啊，老太太养老是个问题，还得叫张毅呀。谁啊？叫张毅，我的儿啊。 张毅， 干什么呀？ 我拿亲。 亲什么？亲什么？ 啊，儿啊。 得嘞，我哥哥也不是抱的。 是说书唱戏劝人方，张嘴骂街那是流氓啊，妈妈也能管丐帮啊，扇贝主要靠组装，这什么高科技呀、啊？您听我说呀，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就说是头几天的事情，那就是周末吧，那个在全城济南交警师傅在路上查这个违章呀，来摩托车了，车上坐着一女的，这交警上去啊，很礼貌的跟他讲，您这个啊是没有牌照的，那么按照咱们交规呢，咱们是扣车处罚。闻听此言，蹭崩下的，嚯、哦，这女的蹭了，哎呀，拿手点指交警，你什么狗撇执法，你吃饱了撑的，你没事找事是吧？哇哇哇哇哇，喝这个妈呀，哎呀。最后怎么办呢？拘了呗。他不单是骂人，动手打交警，袭警，您明白吗？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了，这头两天啊，这个南京地铁，南京也有地铁了，也不错啊，我还坐过呢，但是我没碰上。南京地铁里面有一只活跃在地铁车厢里头的妈妈丐帮，哎呦，喝着里面要饭呢，带着孩子，呵，哎呀，又一边唱一边跪呀，一边要啊，世上只有妈妈好呀。警方说了，这是一个有组织的这么一团伙，孩子大多数来自甘肃啊，还真的是被亲妈带出来要饭的。哎呀，那位说玩这风吹日晒雨淋也不容易啊。哎呦，这个产业，那我跟您说啊，这个利润那杠杠的啊，就是这个职业啊，职业啊，就加了引号的嘛，这个乞丐人均每天挣400-500，比我人均挣都多啊，比我这节目制作费都多，人均400-500收入，呵，板板的，一个月下来轻轻松松的就能够过10,000，我的天哪， 这行不行啊？那必须不行啊，扰乱社会秩序啊。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吗？组装的扇贝吗？不是说那有组装的羊腰子吗？啊，对了，那个一波未平，这边又起来了。合肥的事情，有一位姓殷的当地的市民女同志，头些日子出去吃这个海鲜去了，啊，人给来那扇贝，哎，觉得这个怎么这个扇贝这肉啊和这贝壳怎么连的好像不是那么紧密似的？嗯，一看服务员还问呢，你们这是一套吗？那必须是一套啊，味儿也不对。吃完之后好吗？上吐下泻。后来一打听，好家伙，说市面上流行一种组装扇贝，贝壳跟那贝肉它不是一套，不是一路来的，贝壳可以重复循环使用。啊，对，恶心了吧？那么壳肉呢？壳肉也不新鲜，那不都吃拉肚子了吗？嘿，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之天上打雷轰隆隆，党员干部转作风版》，我是李鑫。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里话外李鑫，外加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这儿托付一句啊，这橙子呢，我们这短信平台啊，这个进行这个升级改造啊，反正技术方面的事情。可能啊，一般来说不至于，但是偶尔要是说我瞧不见您的短信，这个您多包涵是吧？这可能是因为他这个改造过程当中啊出点什么毛病是吧？倒是没大事儿，别着急。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言道，中组部发出通知了，要求什么呢？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当中，要联系反面典型，深入开展研讨。记住了啊，亮点是反面典型。要联系这个什么反面典型，中组部有具体要求，以周伯徐令为反面教材，严守政治规矩。周伯徐令不用我介绍了吧？啊，对了，新华网三证合一改革，说是原来啊办这几个证费了劲了，要了亲命了，跑断了腿了，如今是一条龙 OK 了，是吧？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人民日报发文了啊，学会管理欲望，这是人人都有的，有好有坏。那么管理欲望是为什么呢？是为官必须涵养的能力。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标志是正式发布。新华网证监会连夜发声明，什么呢？就说啊，政金公司，也就是俗称的国家队，将择机增持。湖北荆州那个电梯事故调查结果出来了，这是一起责任事故，是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嘛，事发前已经发现他那个电梯盖板松动，哎，为什么不及时停运？何至于伤人害命呢？腾讯网说是咱们昨天说的那个深圳航空纵火那犯罪嫌疑人啊，说是逮他的时候跳机伤及头部，现在已然脑死亡。新浪说的是陕西安康有一80后的人大代表涉黑给揭露出来了。等会儿，什么人？人大代表80后涉黑，多黑呀、啊、黑社会呀、啊、黑社会有组织犯罪呀 啊对了，不光那个，说他当选人大代表之前曾多次被劳教，就这样仍然当选了人大代表，嘿嘿。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说咱北京啊16个区县环境治理首次公布排名，大伙看的是真真的哈。那么说是昨儿个这股市是8年来跌的最多，是跌了多少呢？8.48%啊，说是这个荆州吃人电梯，哎呀，这个吃人是加了引号的，何必说这么写着呼啦，就是发生事故那个电梯吧，他那个品牌4年间被曝光了5回，好吗？京华时报，哎，这好事啊，京津冀的漫游费下个月起有可能取消，咱们听准信儿啊。北京晨报其他的北京报纸也说了，呵，昨儿晚上哇，北京市倾缸大雨，暴雨袭京，您出去了吗？我在外头呢，是吧？倒是没轮着啊，穿了雨衣了。哈哈，新京报说是咱们国家驻这个索马里的使馆 不是说发生这个爆炸吗？把他们那边一饭店给炸了，就等于是殃及了咱们的使馆，其中一名使馆的武警保安人员是不幸殉职。哎呀，这反恐看起来也是任重道远呐！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咱们来看大报啊，今天的《人民日报》这个整个半个版介绍这个湖北荆州电梯吞人事件啊，说是系安全责任事故，这个性质已然认定了。这是有理由的，刚才说了，商场发现电梯盖板有松动翘起的现象，但是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这个停止电梯的使用，并且加以检修，这都是应该做的。不光是他们这荆州，广西梧州也是电梯出事了，一小孩左臂卷入电梯，哎呀呀。我们再来看啊，这个人民日报发文了，说那个不断的发生这个事情，说人家这个好心好意去扶人去了啊，帮人，结果呢被人讹了，说这是因为坏人变老了吗？甭管是不是啊，我说呀，这个不能这么说，是吧？这个不合适啊，不应该说被这个扶人被讹是坏人变老，是吧？那是什么呢？是流氓无赖，是吧？这您赞成啊？人民网、人民日报说是湖南邵阳去年化解了329件信访案件，这是过去近十年总和信访的积案，这领导重视了，咔嚓下子很短的时间之内这都给办了。哦，那就是说所谓的积案非但不是不能解决，而且可以很快的解决，是吗？光明日报啊，这是好事啊，咱们国家是全面推行实施大病保险政策，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个现象有望得到根治。那么新华美电讯说呢，那个江西那鄱阳湖您知道吧，鄱阳湖，哎呀，说最近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他们那儿有那个螺知道吧，捕螺的作业，哎呀，毁灭式捕螺，上了机械了啊，上高科技了，咔咔咔的，执法都没法可依了。我的天哪，那这生态它不就遭到破坏了吗？可说呢，人民日报汇总了一下啊，这个居民小区里面各种奇葩事件吧，就是这种不文明的现象。什么呢？首先啊，天津一小区有那个居民住户啊，在小区里面养活物，养狗养猫，不是，动静比那个大，早上起来啊，凌晨天还没亮呢，耳轮中就听着咯咯咯呀，大伙一看，哟，赶紧快拿锄头搞咱们下地吧。哎，不对，这不是城里吗？这谁呀、啊？这谁家怎么鸡叫了啊？半夜鸡叫，好吗？这就不合适了。所以说呀，小区里面的文明那也是了不得。今日一句话新闻，这是北京的事情啊。北京青年报说了，咱们北京市委的巡视组向北京建工集团、公交集团外加怀柔区反馈了意见，就是涉及什么呢？有那个干部年龄造假，亲属参与承包啊，这都有毛病，那必须的。北京青年报说了啊，北京的法院首次发布了限高消费令，这他们还管？不是，专门是限制那老赖禁止坐高铁飞机。这次这一波这个限高消费令涉及七名被执行人，欠债不还钱，不是吗？啊，那么另外北京青年报说了啊，这个跟各位也知会一声，就是机场快轨啊，说是车厢起火冒烟那码事查清楚了，筒灯短路。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给你一个机会，你最想得到什么东西？ 汽车 ，money， 豪宅。 漂亮女朋友， 芭比娃娃， 健康。 关爱自己的健康，才能带来长久的幸福。